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第十面第一行，佛赐龙王，若利贪欲，即得成就五种自在。何等为五？以三业自在，住根具足故；二财物自在，一切冤贼不得故；三福德自在，随心所欲勿皆被故；四王位自在，真奇妙物皆奉献故；五所获之无，过本所求，百倍殊胜。由于细时不迁记故，是为五。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后成佛时，三界特尊皆共敬仰。这个一段意思深广无尽，诸菩萨的修行全在这一条。六道众生的堕落也在这一条。由此可知，这一条关系凡圣之区别太重大了。贪嗔痴，世尊在一切经教里面告诉我们，叫三毒烦恼，是无量无边烦恼的根本。虽然说三个贪嗔痴，三要归成一呢，就是贪。所以佛教菩萨六条修学准则里面，第一条就是布施。布施就是对治贪欲的。虽然说六条叫六波罗蜜，六波罗蜜要归成一，就是布施波罗蜜。世出世间大圣大贤，他为什么能成为圣贤？能力贪欲。贪欲的根拔掉了，这个人就成佛了。真肯拔除，还拔得没有干净，这个人叫菩萨。凡夫不但不离，天天在增长。增长贪欲，就是增长堕落三恶道的机会。离开贪欲，就远离恶道。我们要明白这一个事实真相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人生苦短啊。纵然活上一百年，也不过是刹那间之事而。百年之后，时间还长着呢。怎么办？往哪里去？聪明人不能不考虑。即使眼前你所希求的福报，决定不是从贪嗔痴里面得来的。 贪嗔痴只有折福，不能增福啊。今世所求得的福报，过去生中修的业因，修的善因，这一生所造的恶业，果报在来世。因果同三世决定的道理。我前两天到中国去看一个老医生。这个老医生也在看我的这录像带，从录像带上看到我的像，告诉我有病啊。那么我给他谈了这些之后，那的确是有学问，绝不是一般的大夫。他对于病人要问你出生的年月日，要问你出生在什么地方，这是所有我们看中西医、中医西医我们都没见到过的。这什么道理呢？你的身体的本质很有道理啊。你身体本质是什么？你会得什么样的病？这个是从根本的，在佛法里面讲，这个本就更深。过去生中所造的善恶业，他能够讲到畜生的处所、畜生的这个时间，来观察你体质的本质，就相当高明。那么告诉我们养生之道，最健康的饮食是当地生长的，是这一个月份生长的，这是最营养的。我们今天喜欢吃外国东西，味道是不错，会得病啊，跟你的体质不相应。哪个地方土地长的东西养那个地方的人，那我们入境啊要随俗啊，到那个地方要吃当地的东西，这是最健康的。你不肯吃当地东西，还要吃别地方东西，所以就叫水土不服，你就会生病。这些道理很高明啊。这些我们小时候老人都曾经教过，时间久了疏忽了，其实在古书里面《礼记·月令》就讲到，《月令》讲十二个月份呢，哪个月份吃什么些东西啊？可是要记住，必须是当地出产的，这一个地区所出产的，对你身体决定有好处，养生之道啊，你懂得养生，不懂得养心，那就是你的病根不能拔除，心是什么呢？清净平等慈悲。如果你的心是贪嗔痴，那你就心病了，这是真正的病根，万病的本源， 不能不晓得。大夫告诉我，我这个内里头有风寒。我回来的时候告诉大家，睡觉的时候决定不可以吹风，决定不能吹冷气。病根从这得的。这个道理我懂。我们小时候老人告诉我，睡着的时候连扇扇子都不可以。因为睡着的时候你毛细孔全部张开的，很容易受寒。得病的时候不知道，到中年以后病发的时候很不容易治。这个风寒会伤害你的肾脏肝脏。破坏你这个里面许许多多器官的系统。这个都是生活上不谨慎不小心啊。我们心地很清净读书。你看看打坐为什么要身上包得紧紧的？因为你身体是静态的，静态最怕风。所以我们在读书很安静的时候都不可以吹冷气，不可以用电风扇。活动的时候没有关系。你身体在动，这个时候没有关系。静止的时候不可以。我们疏忽了。所以这个大夫给我又说过，现在是这个很流行的叫冷气症。冷气房间里面住久了都会有这个毛病。所以我们看到病重的面色清白苍白，面门发黑，那就相当严重。脸上没有光彩。所以大家在生活起居上要注意。不要贪凉。贪凉是要命的。贪欲的范围非常广大。特别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。不但是让人的德行堕落，它是三恶道的第一个因素啊。要断贪的念头，不是说改变贪的对象。我现在对世间名闻利养不贪了，五欲六尘也不贪了，来贪图佛法行不行？不行。佛教我们断贪心，不是叫我们换对象。换对象的结果，你贪的恶的，你堕三途；善法呢，生三善道，不能出离六道轮回。再跟诸位说，你念佛不能往生呢，这个关系太大了。所以佛在《金刚般若经》上教导我们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那个舍就是不贪，并不是说不要了。我们凡夫不要佛法怎么行呢？一定要佛法，绝不贪着佛法。我需要佛法 帮助我们脱离生死轮回。可是你不能贪着，你贪着你的愿望就达不到了。贪心不能不舍。但是确实是很难舍的。为什么难舍呢？人对于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习气太深了，无量劫来就受这些烦恼习气熏习，今天想把它一下断掉谈何容易。可是不断，不断就不得了。这个问题比生死的问题还严重。生死要跟这个问题相比，生死是小事啊。断烦恼习气是大事啊。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。无量劫来搞生死轮回，是我们奇耻大辱。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？为什么别人成圣成贤做佛做菩萨了，我们还在六道里头打滚？这里头第一个因素就是贪嗔痴放不下，永劫脱不了三界轮回，原因在此地。远离贪嗔痴，远离十恶业，不是不能做到的。这个事情不是求人，求人难啊。这个事情是求自己的。自己有没有这个认识，有没有这个决心，有没有这个毅力。这三桩事情，尤其是认知为第一。认知要靠圣贤人的教诲，圣贤人不教我们，我们怎么晓得贪嗔痴有这么严重啊？不知道啊。佛菩萨先知先觉，他们明了啊，透彻的理解，提醒我们，告诉我们，我们果然明白了，就要下定决心，彻底放下，不再干这个事情。人生难得了，佛法难闻呐！开经偈里都所说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真的，百千万劫才遇到一回，不是容易遇到的。我们这一生能得人生，能闻佛法，这是百千万劫的遇到这么一次。如果不把这个机会抓牢了， 乘着这一生短短的几十年当中，下定决心舍弃贪嗔痴慢，舍弃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，释迦牟尼佛慈悲也，做出榜样给我们看。他生在帝王家，他可以继承王位的舍弃。这么崇高的地位舍弃了，富贵舍弃了，妻子舍弃了。给我们做最彻底、最究竟、最圆满的好样子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边都不沾了，过其实的生活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啊，过这个生活，这是教我们什么？彻底舍离开贪嗔痴慢，我们才有出头的日子，永脱轮回。诸位要晓得，贪嗔痴慢是轮回的因呐。六道轮回是贪嗔痴慢的果报啊！你能够把因离掉了，这个果永远就不会现前。了生死，出三界，脱轮回，就在这个认知啊，你是不是真的认识，是不是真的明白了我们要懂啊、佛在此地告诉我们，果然离开了，那就像诸佛菩萨一样，你成就五种自在、五种自在是一切众生所羡慕的，所向往的、这五种自在是果报，永离贪欲是业因，你修因必定正果、你不修因你怎么能正果呢？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讲的健康长寿、三业自在，三业是身与意也，诸根具足，诸根具足这一个名词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身心健康。你的身体没有一丝毫缺陷，那么这身诸根具足，这是果报。三业自在又是他的因缘。什么叫三业自在呢？自在是没有烦恼。你有烦恼，你不自在了；你有忧虑，你不自在了；你有牵挂，你不自在了。身心清净才自在啊。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妄念都不生。什么叫妄念？必须要搞清楚，为自己的都是妄念。你修行为自己成佛，为自己做菩萨，都是妄念。 佛教我们无妄念，无妄念要有正念。正念是什么呢？正念不是无念，正念是无妄念，正念是为一切众生。我修行为一切众生，我成菩萨为一切众生，我成佛也为一切众生。为一切众生这个念是正念，为自私自利的都叫妄念，都是邪念。佛法里面讲无念，特别是宗门东西讲得多。无念不是什么念头都没有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那果报在四禅无想天。那是个外道天。佛家讲无念是无自私自利的念头。有正念，正念是为佛法常住世界，为利益一切众生。利益众生里面第一条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，这是真的利益了。不能帮众生破迷开悟，那个利益是小利益。帮助众生破迷开悟是真实的利益，他才能得三业自在，他才能得诸根具足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这第一条意思还没讲尽，明天我们接着讲。